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文卓飞。 嚟到晏昼嘅5: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文卓飞你好啊， 你好，建平又见啦， 啊你好啊，嗱咁啊，琴日咧就政府咧系公布咗最新一个季度嘅失业数字嘅，嗱咁我哋睇翻啦，即系寻日所公布咧系六月到八月啊，经季节性调整嘅失业率咧就系2.8%嘅，就业不足率咧就系由五月到七月嘅1.1%啦，下跌咧去到六月到八月嘅1%。文卓飞，如果单以呢两个数字睇起上嚟咧，似乎就系香港嘅劳动力市场系咪都颇为缺人咧？ 系啊，都睇到各行各业都嗌救命啦。 咁但系与此同时咧，虽然缺人，但系咪代表咧劳工佢哋嘅收入啊，系喺一个咁缺人嘅情况之下得以调整咧？嗱，呢啲就真系可能要睇实际嘅数字啦。乐施会咧，寻日就发表咗咧最新嘅香港贫穷状况报告。其实咧，佢哋咧就系比较咗疫前啦，同埋疫后嘅数字嘅。咁主要咧就系讲紧2019年到2022年同埋今年第一季嘅数据。咁根据咧佢哋嘅数据咧，就係话今年第一季香港嘅整体贫穷率咧就达到20%，係超过1,360,000人咧係处于一个贫穷嘅状态嘅。而佢哋咧比较翻啦最穷啦同埋最有钱嘅一成住户嘅月入中位数咧，就发觉疫情前后嘅贫富差距咧，嗱就係喺2019年就係34.3倍。但系咧，喺2023年嘅第一季咧，就系扩大到去57.7倍， 都 好犀利，都好 厉害。系啊，冇错。 吓，咁但系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即系呢一啲嘅数字咧？因为正如头先咁讲啦，当你个失业率咧系逐步系下跌嘅时候，即系证明咧，其实你个市场系缺人啦。咁如果当你缺人，而过去我哋亦都听到唔少嘅雇主反映咧，就算请一啲基层嘅工作咧，佢哋都有困难嘅。咁所以政府亦都系要比较大幅地咧去输入外地嘅劳工啦，包括咗一啲咧以前一啲系叫做非技术，系喺补充劳工计划之下咧，系唔俾输入劳工嘅20多个工种咧，亦都有一个短期嘅放宽，准佢哋输入啦。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况之下，咁点解一啲嘅贫穷嘅人士佢哋嘅薪金不能调升咧？ 这个值得研究一下，究竟系有工冇人做，定系有人冇工做？嗰、那个错配嘅情况，佢点样理解咧？我觉得都值得探讨一下。 咁但系亦都要理解一下，你头先讲即系头先讲到话我哋都需要研究啦。咁佢哋乐施会嘅研究咧，就系话咧在职贫穷嘅问题咧，喺疫情之后咧系仍然存在嘅。佢哋就话咧，今年第一季有近21万人啦，就系占咗就业人口嘅6.4%。虽然咧系有工作咧都系贫穷，而近60%嘅在职贫穷人士咧，佢哋都係有全職工作，唔係講緊兼職工作。咁同埋佢哋就話咧，即係按照個行業分析咧，在職貧窮比例最高嘅咧就係零售、住宿同埋餐飲服務，每10个人咧就有1个咧係在職貧窮嘅。但係我哋過去都聽到咧，喺呢個即係譬如係零售啊、餐飲行業入邊咧，都係話唔夠人喎。系啦，咁点样去解释个工资嘅问题咧？ 定係佢嗰個生活個支出係咪比以前高咗？比而家食嘢咧覺得係貴咗。 嗯。 啊，一日三餐個開銷唔細嘅，其實係咪影響咗佢嗰個即係個生活質素咧？都值得了解一下。 嗯嗯，嗱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如果我哋睇翻啦，即系佢因为乐施会呢一个嘅研究咧，就系、是、去用第一。今年第一季的数据去到做比较的嘛、 嗯、 他们就说今年第一季的失业率是 3.1% 的、嗯、即大概是114,000多人啦，当中超过四成都是处于贫穷状态的、 嗯、 而他们就说六成贫穷的失业人士都是被公司遣散或者是解雇的、 嗯、 又是回到刚才的老问题 了、嗯、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疫情后我看到很多公司都真的顶不到了，顶了几年疫情，因为疫情后似乎那个经济未如理想，很多公司都没有储蓄了，发觉都无以为继，生意又不见得有好转，所以都看到不少中小企都有这些困难。 嗯，但是是不是即一个短期性的现象呢？同埋如果文卓飞你讲返即係香港嗰个经济状况，嗯，我哋当然即係全面去撤销所有嘅防疫措施，都唔係话即係好耐嘅啫。咁但係都已经即係踏入今年嘅时候呢，已经话个市况都逐步复苏㗎喇。咁係咪即係呢个疫情係真係足以解释到而家嗰、那个嘅在职人士个贫穷情况咧？ 嗯，系啦，了解一下我哋吓，揾啲专家倾一倾。 嗱、嗯，电话号码1872311872311啦。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啊，你对于呢、這个在职贫穷呢个问题咧，有啲乜嘢嘅睇法，或者有啲乜嘢嘅观察咧？咁同埋咧，当而家各行各业都讲紧话唔够人手，而政府咧亦都系有各项嘅输入劳工计划嘅时候啦，香港嘅劳工市场会唔会进一步受到冲击咧？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你嘅睇法嘅。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咧就系乐施会港澳台项目总监黄石雄嘅。黄石雄你好， 你好啊，燕红 ，hello， 系 ，hello， 主持你好， 仲有文卓飞。啊，不如你可唔可以先讲介绍一下咧，你哋嗰个嘅研究方法系点样先？选取嘅数据系由边度去到攞嘅咧？同埋点解会系攞今年第一季嘅数据去到做一个比较咧？ 嗯，我哋咧今次英国贫穷报告咧，其实系从统计处咧去摘取数据嘅。咁、那个数据咧，嗰个 data source 咧就系、是、统计处嘅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即系佢哋嘅即系住户每季嘅住户嗰、那个即系综合报告。咁我哋其实每年咧都会发布贫穷报告嘅。咁而家即系最新可以攞到嘅数据咧，就系2023年第一季。所以統計處都即係好幫手啦，即係佢都係發放最新嘅數據俾我哋再做分析。 嗯，我见到呢就是先讲嗰个贫富差距啦、 嗯。 你哋就话呢嗰个贫富差距喺2019年呢就係 34.3 倍啦。咁係啦，今年呢嘅第一季呢就係 57.7 倍。咁不过呢、嗯、如果我比较埋即係上次你哋公布嗰个数字呢，就应该係2022年啦，去年呢去公布嘅数字呢。咁你嗰时都係用返2022年嘅第一季数字去比较。那个贫富差距咧就系47.3%，咁即系话咧系逐步扩大紧嘅。呢度我想问有冇啲任何理据去解释到点解会系不断咁样嘅扩大咧？尤其是当我哋嘅疫情咧已经系叫做过去啦，咁同埋个市面后今年嘅年头开始已经逐步复苏啦，点解仲会系咁样咧？ 呢个都系我哋即系今次报告里边其中一个重点咧，想探讨嘅问题。咁今次嗰、那个即係最低收最低一成家庭嘅收入同最高一成家庭嘅收入呢，佢哋相距呢其实係 57.7 倍。係我哋呢我哋其实每年都会攞统计处嘅数字去分析啦，应该係呢十年嚟呢个即係差距最大嘅即係一年嚟嘅。咁我哋都有同佢哋嘅同事呢再讨论下啲数据啦。咁见到呢其实 高收入嗰一成咧，其實你見到其實佢哋都係有上升嘅，即係疫情之後，咁係好事啊！因為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咧，疫情過去，經濟即係社會復原，咁係咪都可以慢慢即係改善到大家嘅生活狀況咧？咁所以我哋見到高收入係做到嘅，咁但係最低嘅一成家庭收入咧，不但止其實冇維持啦，仲即係相距19年咧，其實跌咗三成嘅。咁去到其實嗰個中位仲係即係歷史新低啦。咁我哋見到咧，其實主要幾個原因。第一咧就係、是、最低一成家庭或者最低一兩成家庭咧，其實佢哋主要構成嗰個人口咧，其中一個好大比數就係啲非經濟户嘅人口。即係咧當中其實佔最多其實係依批人佔最多其實就係長者，同埋咧係因為家庭崗位要照顧責任，所以冇辦法參與勞動市場嘅一啲照顧者。咁多數都係婦女啦。咁呢兩批咧，其實都係因為佢哋嘅即係困難啦，咁所以佢哋係個收入好低嘅，可能佢做一啲好零散或者係一啲好低薪工作，甚至係冇收入。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咧，拉低咗嗰個中位數。第二個原因咧，其實我哋亦都見到有不少咧頭先嗰類嘅即係。人口啦，咁佢哋其實都係依賴咧一啲政府福利金去生活嘅。咁但係過去一年咧，嘅政府嘅福利金包括綜援啦、長者生活津貼啦，或者係職津啦等等啦，其實都冇大幅嘅調整。而即係我諗主持好清楚啦，其實綜援咧過去二十年咧，其實都冇檢討過，其實都。咁長者生活津貼其實政府都做咗即係一啲功夫啦，佢過去其實都增加咗個津貼額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依個反映唔到，所以依個係反映唔到喺今次我哋依個 data set 裏面啦。咁第三咧就係、是、頭先我聽到主持講在職貧窮啦，的而且確咧，其實依兩組群咧，其實都不少係願意工作或者做緊嘢嘅。但是他们面对两个冲击，第一个呢就是因为疫情呢那段时间其实新增了很多因为疫情需要的一些工作，例如是检疫啦或者方舱啦，甚至是清洁啦保安啦等等啦，这些工作呢其实就政府增加的职位都已经走慢过当时是，但疫情之后呢这些职位就消失了，所以呢其实都是對於即係呢啲職位，其實絕大部分咧，其實都是一啲低技術的即係工友去擔當啊，所以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是一個衝擊。第二咧，其實就是最低工資在過去四年其實是冇調整過，凍結咗嘅。咁到啱啱今年五月先至調整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攞依組數據嘅時候咧，其實就反映唔到最低工資調整咗嗰、那個即係因素。但是就算最低工資調整了呢，其實我們之前都跟主持在另一些訪問中分享過呢，其實都是追不到即是來緊的通脹或者之前的通脹。咁所以其實我們在個建議那裡呢，其實都針對最低工資其實需要調整，還有每年需要檢討，也都甚至要考慮呢更加好政府帶頭呢去給一個生活工資去加速推廣。 刚才黄石雄你又解释咗，即系点解咧嗰个贫富差距会咁大啦？其中一个嘅原因咧就系最低收入嗰一两成嘅家庭咧，佢哋主要都系由一啲非经济人口所造成啊，所以导致到会咁样情况。咁而我留意到咧，你哋都引咗个数据啦，话最贫穷嘅一成住户嘅家庭月入中位数咧就只系得咧2300蚊，咁又比疫情之前咧系跌咗超过三分之一嘅。嗱，如果按照譬如头先嘅理解啦，就系呢啲非经济人口咧，好大嘅程度上咧，可能都系依靠即系政府嘅福利援助咧去过活嘅时候，咁点解会出现一个佢哋嘅家庭月入中位数系跌咗嘅咧？ 跌咗有好多原因嘅。我头先讲就唔系全部人都依赖福利金啦，可能系有一部分系咁样啦。咁与此同时，其实剛才講種種因素，因為那個家庭那個組合呢，統計處佢個 dataset 就係整合嘅數目嚟嘅，咁所以裏面包括唔同類型嘅即係嘅人口嘅即係組合咯。咁所以譬如係講緊當中亦都有，我哋相信應該有不少係失業嘅。 吓，亦都系可能系应该有不少系失业或者系非常零散嘅工作。咁呢个咧，其实喺疫情过后，我哋见到经济即系社会开始复原咧，但系佢哋面对整个经济嘅转型，多咗好多电子化啦，或者好多工作职位其实系消失咗啦。咁而佢哋其实都系面对好大嘅困难，去点样即系去加入个劳动人口。与此同时咧，其实另一个我都好想即系带出咧，就系而家都话即系都好难请人啊，或者都面对即系好多困难。但香港咧，其实面对其实香港有一个契机，就系你见到其实都有接近咧200,000咧，系一啲因为家庭岗位而未能出去工作嘅，即系一啲家庭主妇啦或者妇女啦。其实佢哋系一个好潜在嘅劳动力嚟嘅。 嗯。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点解佢哋出嚟做好难做到嘢呢，就系、是、一个老问题啦，就系、是、个托儿或者照顾家庭咧嗰、那个支援咧，其实系非常之不足。咁、我哋其实睇翻咧，政府去提供嘅一啲资料咧，其实有6区咧，其实系零资助托管额嘅。咁虽然佢而家试行紧即系在校嗰、那个即系课托啦，咁但系都系牵涉几区嘅啫。咁所以嗱，你冇咗呢个 backup 咧，其实呢啲本来可以出嚟做嘢嘅，即系家庭嘅即系照顾者咧，其实佢哋好需要出去做嘢嘅。其实佢哋系好想帮助嘅。咁但系佢哋因为呢个困难咧，佢哋出唔到去， 系释放唔到劳动力啦，系。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嘅建议亦都提到咧，其实第一就可以系，即系第一就系托管支援呢啲，其实需要做足啦。第二就系应该创设多啲咧，系弹性。嘅職位咧，讓佢哋可以參與到，例如頭先我哋講社區經濟或者墟市， 係 即係依類其實係即係更加幫佢容易投入喺個經濟嘅體系裏邊。 係文卓飛， 好啊！我想問跟進一下嗰個問卷調查，我見得係8月中到9月中到進行，有644位受訪者接受呢個調查，我想了解一下嗰、那個。嗰、那個 sample 問卷調查，我哋 嗰個係統計處嘅數據嚇、問卷調查係另外一個墟市嘅團體嚇。系啦，不过咧，我谂啊，黄世雄咧，头先我哋即系同文卓飞倾咧，都有一个问题嘅，就系、是、当各行各业嘅人手都话不足嘅时候，点解呢啲嘅基层嘅劳动力，佢哋嘅人工冇调升到咧？争人啊嘛，大家都话。 其实呢个系好值得探讨嘅问题嚟嘅。咁当中好即系当中我哋相信咧，应该有。好大程度上有啲錯配，咁包括咧，其實頭先提到啦，例如係呢批潛在嘅勞動人口，咁佢哋可以出去做嘢嘅，但係如果咧你要係跨區或者跨幾區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其實都一個好大困難， 就未必處理到。黃世雄啊，因為5:30新聞啊，或者睇下5:30新聞之後咧，可唔可以再傾多一陣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34岁以色列籍英文男老师，承认两项向年龄在16岁以下的儿童作出猥亵行为罪，以及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在区域法院被判监禁24个月。案情指被告在2021年5月在大埔太和路某教育中心授课期间，向一名6岁女童和一名7岁女童作出严重猥亵作为，并且拍下一名女童裸照。被告同月21日被捕，警方在他的电脑内发现涉案儿童色情物品，包括211幅照片和6个影像片段。法官判刑的时候说，心理报告显示被告有酒瘾和迷恋儿童色情，重犯风险属于中等偏高，建议被告接受相关治疗。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民建联活动，他致辞的时候说，政府正是全力推进新一届区议会统筹工作，务求令到区议会在明年一月如期到任。陈国基表示，为制止区议会再次成为黑暴、港独、攬炒的平台，或者再被反中亂港的人騎劫、操弄、瘫痪等，政府已经推出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他说方案可以让一众有抱负、有能力的爱国爱港人士参与区议会工作，令到区议会更有广泛代表性。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致辞的时候说，有人讲笑的时候形容做地区工作要有蛇斋饼种，但是事实上地区工作涉及复杂的工作，包括要有服务市民、建设社区的投入和奉献精神，亦都要了解政府运作与不同持份者沟通协作等。地政总署推出九龙中可视化三维地图数据集和 Open 3DHK 线上应用平台，俾公众免费使用。数据集涵盖九龙中大约9500栋建筑物以及大约210个基础设施嘅模型，包括行车天桥、行人天桥、隧道等。市民可以喺空间数据共享平台入门网站下载。地政总署会继续推展空间数据，预计覆盖全港的可视化三维地图可以在明年第三季完成。 Open 3DHK 平台亦都会陆续提供更多三维地图的应用功能。外交部驻港公署回应，要求外国驻港领事机构申报本地雇员信息。公署发言人表示，要求外国驻港领事机构申报本地雇员信息，符合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国际惯常做法。发言人又说，中国驻外领事机构亦都有依照当地政府要求，提供当地雇员信息给接受国。中方一直从实际出发，依法依规对涉外国驻港领事机构相关事务进行必要管理，请驻港领事机构支持配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薄扶林道往香港仔方向近域多利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一带系较为车多。咁另外，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咧，行车系较为缓慢，龙尾去到石排湾道近住港丽花园。咁而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住圣德勒萨医院，佢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较为车多；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东山台；九龙区龙翔道系有水雾急收，往观塘方向近彩虹村快线系需要封闭，龙尾去到龙盘苑；而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往天星码头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永安广场；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文卓飞。 文卓翻译五点半新闻之前我哋就同律师会港澳台项目总监咧黄秀红倾紧啦，关于佢哋寻日所公布嘅一个香港贫穷状况嘅研究啦。咁最主要咧，佢哋就系攞翻统计处嘅数据咧做一个比较嘅。咁刚才五点半新闻之前有一条问题咧，想请阿黄秀红解释一下嘅，请快翻嚟先。黄秀红你好， 你好， 系简单头先嗰条问题就系话咧，当过去嗰段时间由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政府咧系需要引入外劳嘅，而所牽涉的行業也包括了不少的低技術的行業，但是在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之下，為什麼會有些在職人士他是有在職貧窮，而他們的薪金是不獲調升呢？可不可以回答這件事呢？ 可以啊，這個問題其實很複雜的，但是我們可以從幾方面去看，可能的原因一就是呢，其實嗰、那個其實而家都好多咧，我哋從個數據裏邊見到咧，接近200,000咧，其實就係一啲因為家庭崗位未能進入咧勞動市場去工作嘅一啲家庭嘅照顧者，咁佢哋其實好想去工作，咁但係因為呢個困難，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見到托研究啦，其實都阻礙佢，同埋咧，如果佢哋咧需要跨居嘅，我縱使可能有個薪金咧，其實係相對都調整咗啦。咁但係佢哋要考慮咧，這個時間啦，亦都要考慮咧，同時要揾人照顧佢哋嘅小朋友。咁所以呢個咧，其實都好障礙咧，其實佢哋嘅即係參與。所以我哋就提緊咧，即係都要有個好好嘅即係matching 咧，就係每一區其實嗰個空缺嗰、那個即係類型係點，嗰區其實咧或者嗰區嘅附近其實嗰、那個即係失業嘅人口或者勞動不足嘅人口，其實嗰個性質係點？咁可以咧做一個即係配對，佢其實咁樣咧就會更加有效去配對到啲資源。第二咧就係頭先個薪金問題啦。 嗯。 我哋咧其實都睇到咧，其實最新嗰個工資中位數咧，整體咧即係所有行業整體咧，其實嗰個加幅咧，2022年咧其實就係2.6% 嘅。 嗯。 咁但係咧有幾個行業，包括零售、餐飲、或者係運輸啦，其實佢加係低過2.6%，即係佢係低過整體。佢個加幅，咁零售係加1.4%啦，咁其他都係1.幾%咯。咁所以咧，其實亦都某程度上可能咧，呢啲工作咧，呢啲行業咧嘅工資升幅咧，其實唔夠整體嗰個升幅嘅趨勢，都未必可以即係完全吸引到咧一啲潛在勞動人口去即係重投呢個行業。所以其實我哋都覺得咧可以。參考咧就係、是、第一就係工資嘅調整嗰度可唔可以再即係下啲功夫啦？喺疫情嘅期間咧，其實政府都調整咗好多工資嘅、譬如最難請咧嘅即係護老啊，或者係照顧嗰啲行業咧、政府都特登係調升咗個工資。當時咧其實都好多人去參與應徵嘅，咁但係疫情之後咧，咁呢個就消失咗啦。咁所以呢啲又去翻原本請唔到人。去到即係而家提到要輸入外勞啦，咁我哋其實都明白呢個係一個即係過渡性嘅需要，但我哋同時咧希望政府咧都考慮喺進一步輸入外勞之前咧，其實可以做好，即係可唔可以做好就係調整嗰個工資，尤其是最低工資而家講緊檢討啦，終於話係咪一年一檢啦，咁我哋希望嗰度可以加快，同埋咧可以咧造就多啲誘因咧，其實讓一啲即係潛在勞動人口咧可以重投翻個勞動市場。 我想問問可唔可以彈性上班咧？如果翻全日，可能佢湊唔到細路，伴奏啊啲細路翻咗學嘅時候翻幾個鐘都好，呢啲有冇機會安排到咧？ 呢個係好好嘅建議啊！其實我哋自己機構都係彈性上班，正正就係因為有啲家庭崗位嘅需要，咁我哋都覺得呢個係商界裏面其實都或者可以再考慮咯。 好啊，多謝曬你黃世雄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黃世雄咧，係律師會港澳台項目總監。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一啦。頭先咧黃世雄講過，即係佢哋嗰個研究嘅分析啦。咁而咧，其實佢哋除咗係講咧最低工資係咪應該要一年。 零一檢之外咧，另外咧亦都講到咧，譬如佢哋係提出咧要有生活工資嘅，即係足以咧能夠過到一啲嘅比較即係基本嘅生活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係提出，譬如可唔可以透過墟市咁樣，令到有一啲基層嘅人士都可以投入翻個經濟嘅活動咧？電話號碼18-7231，有咩意見咧？打嚟同我哋傾傾。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今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腹有诗书气自华。 一分钟阅读， 阅读是一种温暖，是一种世界向你的问候。 阅读就是和书的相遇，他一个好老师，又是我的好朋友。 阅读是既可以增加知识，亦是乐趣。 一分钟阅读，和你一起翻阅好书。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文卓輝剛才咧，我哋又同律師會講過咧，就係香港嘅貧窮問題。咁亦都咧過去一段時間啦，包括咗律師會在內啦，亦都有唔少團體咧係認為，可唔可以透過墟市嘅活動，令到一啲基層嘅人士都可以有一啲嘅經濟收益咧？其實呢個係咪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嘅辦法咧？ 如果參考台灣，其實係值得嘅。你一去親台灣，你一定要去夜市睇睇。你才覺得去過那個地方，香港其實以往男人街、女人街其實做得挺好的，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再恢復當年那種盛況呢？都要想想橋。 政府而家咧，佢舉行嘅香港夜繽紛活動啦，其實咧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市集啊，或者墟市存在啦嚇。譬如係喺俾路炸灣啦，喺灣仔嘅海濱啦，又或者係喺呢個觀塘嘅海濱啊咁樣。咁但係即係呢一啲嘅市集，又可唔可以同時做到除咗搞活經濟之外，亦都可以令到咧我哋剛才所講嘅一啲基層嘅人士都可以參與到咧？電話號碼18-7231啦，大家可以帶。马嚟咧，同我哋倾倾嘅。咁而寻日咧，亦都有一个团体咧，就系撑基层墟市联盟啦，发表咗一份咧民间墟市用地列表嘅研究报告嘅噃。咁亦都指出咧，就系而家一啲嘅市集咧，好多时参与嘅摊位咧，都系一啲商业品牌或者系连锁嘅商户，有啲租金咧亦都好贵。一般嘅市民或嘅基层人士咧，系难以参与嘅。究竟状况系点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社区发展阵线嘅成员吴玉英嘅，吴玉英。你好， 系你好啊， 系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就系你哋话嗰个市集嘅租金好贵啦，即系市民或者基层人士难以参与，那个水平其实系点样咧？ 咁其实我哋无论喺周末市集啊，或者开心香港美食市集，到而家嘅夜市啦，其实我哋好多基层档主咧都好想啊，究竟谂下啊，系咪有机会可以去摆档或者进场咁样咧？咁但系都睇到就其实最近嘅市集嗰啲。即係佢哋嘅舉辦嘅情況，好多時政府都會係同一啲友好嘅團體去做一啲承辦啦，係啦。咁但係佢嘅租金都會相對比較貴嘅。譬如我睇到譬如灣仔嚟緊嘅夜市啦，咁佢講緊佢十幾日嘅租金都要過萬蚊啊。其實你除翻每一日入場，可能都是要1000蚊。一啲基層嘅居民或者一啲小攤檔咧，其實根本就負擔唔起咯。所以其實都好難可以進場。 嗯，除了呢点之外呢，因为你哋不嬲都就住即系墟市嘅政策咧，做一啲嘅研究噶啦。咁其实今年喺六月几嘅时候咧，立法会亦都有一个委员会咧，系倾过墟市有关嘅政策嘅。咁当时咧，根据嗰阵时嘅立法会嘅讨论啦，政府亦都話咧，佢哋係會係即係就住墟市，因為有唔同嘅性質同定位啦，亦都有唔同嘅形式啦。咁所以佢哋就話咧，可以由倡議團體咧，按照相關地區嘅區情發展文化同埋規劃特色咧，物色適合籌辦墟市嘅場地。佢哋認為呢個係較靈活嘅方法嘅，即係比起指定一啲地點。咁其實關於呢一點，你哋點睇咧？特別係你哋尋日就話做咗一個即係墟市嘅用地列表啦，当中就十大系都见到有一啲旺区嘅，譬如系喺铜锣湾，即系东角道啊，又或者系湾仔修顿球场啊咁样。咁究竟你哋系用啲咩方法去揾呢十大适宜举办墟市用地出嚟嘅咧？ 咁讲翻咧，其实政府所讲啊，团体可以物色一啲墟市用地咧，其实我哋参基层墟市联盟或者唔同嘅成员咧，其实就不嬲都做紧呢样嘢嘅。 嗯， 系啦，因为我哋就好想利用翻一啲公共空間啦、政府土地去搞墟市，咁所以咧，我哋就其實一直2017年啦到而家都係會用翻政府所講嘅墟市資源申請指南啦，去申請翻一啲政府土地搞墟市嘅。咁我哋今次點解會有一個嘅土地列表啦？正正就係想回應翻啊，其實六月份政府就係會提出就係嚟緊第三季會係有一個推出一個適合舉辦墟市場地嘅试行计划嘅，咁但系我哋都担心，即系睇翻政府过往搞市集一啲场地啦，睇到都系会可能系一啲游客导向啊，或者全港性一啲大嘅过往可能搞年宵啊或者大型活动嘅地方，好多时未必即系切合唔同元素或者多元化嘅用地或者唔同嘅墟市，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系、透过公开全港公开市民可以俾提供一啲地点我哋啦，亦都系征集翻过往好多唔同嘅团体啊、档主啊嘅一啲意见俾我哋啊，或者成功曾经系搞过墟市嘅场地嘅，咁所以我哋咧就系、整合咗一个列表，咁我哋评分准则咧其实都会系睇翻嗰个场地嘅一啲面积啊、可达性啊，系咪交通便利啊，同埋会唔会系邻近民居啦、啊。同埋一啲商業地帶咧，因為我哋認為一個墟市咧，其實都要係連結社區嘅，所以係鄰近民居其實都好重要。究竟嗰個墟市係咪可以服務翻當區嘅市民啦，或者當區嘅市民係咪容易到達，或者係咪可以嚟擺墟咧？咁呢啲因素我哋都會係放咗落去，我哋去評分嘅準則裡面嘅。 我想問問啦，那個墟市嘅定義係？日头做多啊，定系夜晚做多咧？我哋知道喺新界会有多墟市，就朝头早先至有夜晚嘅。 系啦， 而家系市区咧就多数夜晚，即系你哋嗰、 其实我哋对于墟市究竟个定义咧，我哋觉得系好广义嘅。 系， 即系只要系啲街坊想摆墟，可能系一啲有唔同性质啦，可以有天光墟啊、夜市啊，或者我哋多数会容易去举办就系一啲假日嘅。去啦，因为场地安排上系比较容易啦、甚至一啲固定墟啊、天守墟呢啲、其实都系唔同墟市嘅形态，就系、要视乎翻啊嗰个社区系边啲墟市嘅形态，或者嗰啲市民系认为比较合适、而作出即系唔同嘅特色，可以有唔同嘅形态咯，咁样。 不过咧，吴玉英，我想问，即系你刚才有提过啦，即系譬如过去一啲譬如开心香港啊，佢哋或者湾仔海滨啊，佢哋所搞嘅市集啦，即系我唔用虚笑嘅形容啦，市集啦，其实个入场费就比较贵啊，咁亦都未必系一啲嘅基层嘅档主咧可以承担。但系呢度会唔会系因为大家根本个目标就唔同咧？嗱，即系譬如你讲翻即系湾仔吓，佢哋即将搞嘅一啲。市集佢就系为咗可能系吸引游客嘅，亦都系要搞活经济嘅，咁所以变咗就佢哋会系揾一啲叫做可能系有特色嘅档主啊，咁样去到进驻。咁但系民间佢哋搞墟市咧，除咗系话俾一啲即系好多时都带有一个扶贫嘅含义喺度，亦都系希望为基层市民提供一个经济活动啦。咁所以会唔会系大家想达至嘅目的系？不一样，而要去到结合的时候，又会不会有些艰难存在呢？你自己觉得？ 其实我哋睇返中观周末市集到而家嘅事啦，其实我哋觉得同我哋一啲基层档主去摆墟其实完全冇冲突嘅。 嗯。 同埋我哋反观就係中观过往嘅经验，就係咦似乎大家都想係啲墟市市集係真係有一啲香港特有嘅特色，或者係能够係呈现一啲即係未必係一啲商户或者大品牌商场见到嘅嘢，而係真係一啲係好独有嘅嘢。正正我哋好多基层档主佢哋大部分我哋统计过大约超过八成都系啲自家手作啦，或者食品啊、用品啊、车嘢啊等等嘅，呢啲都好独一无二。就系正正我哋觉得就系一啲一啲政府推动嘅墟市缺乏咗啲元素咯，就系一啲本土同埋一啲香港文化嘅特色。其实我哋觉得冇冲突嘅，或者系可以系有一部分或者一部分比例是其实可以融入去政府推动的墟市。我们就算我们去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我们很多时候就算我们去行墟市，除了是行一些大商场，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想找一些捐窿捐，就找一些有当地的特色或者一些手作的东西，正正就是这些我们觉得就是政府暫時舉辦的墟市，我哋未見到嘅元素。 嗱，我都留意到咧，即係喺香港嘅繽紛活動入邊咧，因為有唔同嘅一啲嘅市集啊，或者墟市啊嘛。咁其中咧有一啲喺海濱設置咧，就係會為檔主提供一啲免租嘅優惠嘅，話去到支持小商户啊、餐飲啊、同埋手工業啊等等。其實你哋有冇都嘗試，即係譬如同依機構去到接觸，睇下會唔會都可以令到不嬲你哋擺開墟市嘅基層檔主都可以參加到咧？ 我哋就住灣仔呢個，我哋都嘗試去揾過一啲聯絡方法嘅，暫時都未有成功啦。咁如果係有咁嘅契機，我哋係都好樂意去嘗試去參與。 嗯，好啊，多謝曬你吳玉英傾到呢一度啊，麻煩曬。吳玉英咧係社區發展陣線嘅代表嚟嘅。嗱，18-7-2-3-1啦，嚇墟市咧。文卓飞其实都可以好多想象嘅，即系有啲就譬如以农作物为主啦，吓、即系以前中环嗰度咧就每逢假日都会有嘅呢啲系农墟咁样，有啲就系卖手工艺品啊为主嘅，咁其实都可以有唔同嘅性质去结合嘅。 但系咪真系做到生意咧？我就都有啲担心，因为当好玩啊，即系兴趣可以嘅，但系点样可以持续到当为一盘生意？亦都令到佢哋赚到钱咧，都要考虑下。 嗱，刚才咧我哋就提过啦，喺香港夜缤纷活动入边咧，就有唔同嘅地方都会搞一啲嘅市集嘅。咁其中咧有一啲嘅市集咧，佢哋都话系会揾即系唔同嘅摊档啊入去啦，咁啊汇集一啲本地嘅或者系海外嘅品牌啊，同埋手工艺品嘅。咁究竟又可唔可以将头先我哋所讲嘅一啲比较基层嘅档主都可以俾到一个参与机会佢哋咧？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咧，其中一个系有份咧去举办嚟紧喺坚尼地城卑路乍湾墟市嘅机构，就系坚农铺 K Farm 嘅项目总监何洁仪。何洁仪你好， 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嗱，不如喺讲你哋点样去揾啲商户之前咧，大概去讲一讲啊，你哋今次所举办嘅市集同你哋以往所举办嘅市集会唔会有啲喺个定位或者喺个内容上面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啊？ 哦，好，其实咧我哋就一向咧我哋都有搞开市集嘅，咁当然夏天就冇啦，太热啦。咁我哋中秋开始咧，我哋都会搞翻市集。咁其实佢同我哋以往嘅最大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今次真系好好啦，因为我哋可以咧免租俾啲商户嘅。咁一方面我哋就可以等啲商户即系支持一下啲商户啦。咁另一方面其实咧，我哋都制造咗啲机会咧，俾啲年轻人或者唔同嘅人士咧，即系鼓励佢哋试下摆档啊，同埋系试下创业啊咁样。咁系希望大家可以开心啲，同埋可以有唔同嘅尝试咯。咁呢个系我哋今次最大嘅唔同嘅。咁同埋我哋因为今次有夜缤纷呢一个嘅资助咧。 咁其實我哋就可以將件事咧做得再好啲，同埋個規模大啲。咁譬如今次我哋都有多好多啲攤檔啦，可以邀請一啲 NGO 啦，譬如佢哋會嚟派月餅啊、派玩具啊，或者係會有一啲自然機構，咁佢哋會嚟幫手做啲穴位按摩啊嗰啲咁樣。咁我亦都會有啲位可以做一啲攤位遊戲，同埋一啲免費嘅手作工作坊。咁就希望咧，其實就係、是等其他市民咧，其實佢哋嚟到咧就係、是可以有唔同嘅嘢可以玩，亦即係食玩買乜都有啲咁樣。咁但係最緊要係成件事咧，我哋係多咗好多免費嘅嘢嘅，即係譬如一啲優惠啦，一啲免租俾啲商户咯。咁呢個係今次我哋最大唔同嘅，就係、是可以令到其實多啲人可以受惠到啦。 係、嗯，但何建儀，我想問你哋會用啲咩準則咧，去即係揀選啲檔户咧？如果免費嘅話，可能申請嘅人都會比較多喎。 哦，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咁其实基本上咧，我哋就系、是、会抽签嘅。咁我哋都系即系当然啦，我哋嗰啲摊档其实我哋每一次都有一定嘅数量嘅。咁有部分咧，我哋会针对翻我哋嘅主题，因为我哋每一次咧就系、是、会有唔同嘅主题嘅。譬如稍后我哋会有一啲系关于环保嘅，有一啲系关于cosplay 啊、Halloween 啊，举例嗰啲，或者有啲系关于宠物嘅。咁我哋就会预留一啲摊档咧，其实主要系会配合翻我哋主题嘅。咁跟住另外有一部分咧，我哋就会系即系佢哋可以自由发挥嘅。譬如佢哋做手作嘅嘢啊，或者系做啲飲食啊嗰啲都 OK 咯。 嗱，佢呢个可以会维持到几耐咧？如果呢班人出嚟花好多时间去准备要入货，如果个时间太短，佢哋有冇可能即系归唔到本啊咁样，或者都影响咗佢搵工嘅部署咁样，我都想了解一下。 即系个参与意欲上面吓，如果系得咁短嘅时候咧，会唔会真系可以为佢哋创造到经济收益吓？ 系嗱，其实就咁样嘅。我哋中秋节呢一个咧，如果即系净系讲中秋呢一个啦，咁啱啱我哋夹到系中秋国庆呢个假期啦。咁其实咧，我哋个部署咧，其实喺个几两个月前都开始咗噶啦。个原因咧就唔关呢个夜缤纷事嘅，就系因为我哋传统上咧都系喺中秋节开始我哋嗰个市集嘅。咁就因为咧，我哋卑路乍湾呢个地方比较特别啲嘅，就系、是、因为我哋好近民居啦。咁即係交通方便啦，同埋咧呢度本身就即係啲人可以好近就可以行落嚟嘅。咁傳統我哋中秋節其實都會比較多附近嘅街坊咧會落嚟行嘅。咁譬如舊年我哋嘅市集咧都幾多人嘅。 咁所以應該都檔户嘅收入咧都應該有快地去保證嘅。嗱，唔好意思啊，仲有一分鐘，好快地想問埋啦。咁你哋頭先就話揀選檔户咧都要睇翻你嘅主題啦。咁啊，然之後抽籤去到揀啦。咁但係會唔會都考慮翻譬如佢係一啲基層嘅檔户咁都俾佢哋去到加入下，令到佢哋創造到一啲為基層帶嚟經濟收益嘅，大概三秒到啊！ 啊，會噶會噶，其實我哋本身咧都有邀請附近嘅一啲商户啦，同埋我哋亦都會有發一啲呢啲信息出去咧，就係、是、邀請啲人自己嚟參加嘅。咁即係所以我哋唔係話去會特登揾啲大集團啊，一定會揾呢啲。咁我哋就希望咧係唔同人都可以參加到啦，即係喺我哋個 network 啦、Facebook 啦、IG 嗰啲咧，我哋係公開發布呢個信息嘅，去招一啲商户嘅。咁希望人都可以試咯。咁譬如你今一次 join 唔到中秋嘅，你可以下一转嗰度，或者再下之后嗰几转嗰度都可以尝试下咯。 好啊，多谢晒你何洁仪，倾到呢一度啊，跟住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薄扶林道往香港仔方向近域多利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系较为车多。咁另外，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一段咧系较为缓慢嘅行车，龙尾系去到石排湾道近住华贵村。而较早前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近住圣德勒撒医院嘅意外咧已经清场，唯一行车线已经解封，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景泰街。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现时香港仔隧道往湾仔方向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九龙入口、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龙尾系去到浙江街；东隧去九龙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文卓飞。 嚟到晚上嘅6:43，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文卓飞，嗱，我哋都要关注一下咧，就系、是、一个系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啦，就系、是、JPEX 啊，被指咧就系涉嫌串谋诈骗案咧嘅进展嘅。咁因为咧，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咧系采取咗行动啦，系寻日公布咧有8人系被捕嘅。咁如果根据翻即系寻日嘅记者会啦，咁啊，除咗系警方有代表出嚟之外咧，证监会咧亦都有代表出嚟嘅。咁证监会就指出啦，其实咧就系早喺2022年嘅7月8日啦，证监会咧已经将 JPEX 嘅2家关联公司咧列入去无牌公司及可疑网站嘅名单嘅。咁当然大家都会留意到啦，就系旧年嘅10月31日啦，政府咧就发表咗虚拟资产政策宣言。除了包括咧，系话要加紧筹备新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嘅发牌制度之外啦，亦都系邀请咧一啲嘅交易所啦喺香港咧开拓商机嘅。咁不过咧，其实喺旧年嘅12月底啦，证监会咧亦都系发出咗一啲投资者嘅警示嘅。咁就即系都请一啲嘅本港嘅投资者啦去注意有啲话提供咧存款啊或者储蓄服务嘅情况咧嘅风险啦。咁然之后到今年嘅6月1日咧，就係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嘅营运者嘅新发牌制度咧，係正式生效嘅。咁即係话咧，以后你其实需要咧係攞牌先至能够喺香港度运作嘅。咁当然啦，当中咧有1年嘅过渡期嘅，就係如果你能够符合到一啲嘅要求嘅准则咧，其实咧，譬如你之前已经係喺香港营运緊啦，咁但係咧你亦都要符合譬如你是不是在香港成立了法团，是不是在香港设有实体办公室，你香港平台的香港员工对于这个平台是不是具有中央管制及控制权，那他的运作是不是正式投入了服务，也都是香港拥有独立客户和真正的交易量呢等等呢，你才可以符合到呢是在过渡期入面的资格的。那证监会就话咧，其实佢哋系喺旧年即系6月1日发牌制度生效之后啦，喺8月7日咧亦都发咗一个不点名嘅警告声明，就系话有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咧嘅经营手法不当。咁然之后到9月13日咧，就正式咧系点名咧就话 JPEX 咧系未获发牌，同埋透过网红同埋场外嘅兑换商咧去积极向公众推广服务同埋产品，亦都系列出咧佢哋嘅手法嘅6大可疑之处啦。然之后就转介咗俾警方跟进，跟住就即系有而家事件啦。咁证监会亦都话咧就系6月。嘅新例生效之前咧，佢哋係無權去到管嘅。咁但係今次事件會唔會都有機會削弱咗公眾對於香港發展虛擬資產嘅信心咧？文卓飛 絕對有啦，阿蔡爺咁有信心提出呢個Web3.0之都嘅政策方針啊！呢一單新聞咧就一個當頭棒喝啦，就俾一般市民覺得哇，好似啲嘢都未。即係穩妥嘅，咁快要推呢個政策，係咪已經做足曬功夫咧？連證監都被批評，見有啲立法會議員都話：咦，好似做得唔夠啊？點解唔早提醒，令到咁多苦主依家陸續出嚟，覺得有少少被欺騙啦？啊，那個警告好似唔足夠啊！ 所以呢單嘢其實真係係可大可小嘅，即係發展落去。我覺得 其實呢度都可能牽涉到幾個層面嘅，即係第一個層面就係頭先講啊，即係證監咧，佢哋話六月新例生效之前咧係無權去到做規管啊嘛。咁啊，但係佢如果係早發現到有一啲嘅可疑嘅情況嘅時候，係唔係可以用其他嘅方法咧更早地去提醒一啲嘅投資者咧？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是、今次都牽涉到咧一啲叫 OTC 啊，就係一啲嘅場外嘅虛擬資產貨幣兑換商啊。咁佢哋又係唔係會係受到規管嘅咧？同埋就係譬如而家正式發牌啦，咁有兩間咧係正式攞咗牌嘅。咁但係究竟仲有邊啲係申請緊咧？公眾係唔知道嘅。咁究竟公布好定系唔公布好咧？个利弊系喺边度咧？当然最重要一样嘢就系香港嘅投资者其实本身佢对于虚拟资产或者虚拟货币呢一样嘢嘅认识系点先？即系大家喺落场之前有冇做足功课，然之后先至去参与即系呢一个交易咧？咁我哋呢方面嘅投资者教育又做得够唔够咧？可以打电话嚟17231啦，同我哋倾倾嘅。嗱，文卓飞，不如好快啦，我哋就请嚟咧一位嘅嘉宾同我哋讲下，就系香港数字金融协会联席会长陈家豪啊。陈家豪你好， Emil 好， 你好你好，两位好， 系。陈家豪，可能今次事件咧，大家一定会问翻一个最根本嘅问题嘅，会唔会系打击咗香港发展虚拟资产嘅信心啊？ 唔多唔少都有嘅，但系喺好多即系负面嘅因素底下咧，梗有正面嘅一面嘅。但系呢一次事件咧，虽然系打击咗个信心啦，有阵时俾人笑添啦，即系我哋啲竞争对手咧，一直揞住嘴笑噶啦。咁但系咧，系即係敲響咗個警鐘啊！係知道我哋而家呢個監管方法咧係有漏洞啦，咁就盡快咧係需要咧改善啦。 你作為專家睇到 JPEG 之前咁大肆宣傳鋪天蓋地，你自己聞唔聞到嗰陣味道咧？ 一早聞到嘅啦，有20厘嘅呢個回報嘅，呢啲係冇可能嘅。 係啦， 即係首先即係我哋講緊光棍老教仔嘅便宜莫貪。咁有個所謂一個計劃啦，可以有咁高嘅回報率嘅，佢有咩辦法可以持續發展咧？咁呢個係成問號啦。第二就係而家係因為我哋啱立法啊嘛，啱啱立法，即係話喺佢準備立法嘅時候咧，即係譬如話你見到咁多廣告啦，其實喺立法前咧，佢係賣廣告嘅。咁嗰陣時係未立法啊嘛，未立法你做咩都得噶，係咪啊？你講乜都得噶。咁所以咧，我有好多老友咧，佢係即係高深教育嘅啊，咁佢都走嚟同我講：喂，嗰間公司唔係日本嘅咩？咁樣樣，係嘛？咁就因為咧，佢未立法嘅時候咧，其實你睇唔到咧，嗰間公司背後咧係咩背景啊？佢有冇接受監管嘅？咁而家立咗法啦，咁啊，似乎係好啲啦，咁但係都係有啲青黃不接嘅現象喺度嘅。 嗱，陈家豪，你头先就话即系监管嘅漏洞啦。我留意到咧，有一啲嘅评论咧，佢哋就直指咧嗰个过渡安排咧，好可能就系有一啲嘅问题存在嘅。因为根据即系证监会佢哋所讲啦，即系嗰个过渡安排咧，就系旨在为一啲2023年6月1日之前咧，正喺香港提供虚拟资产服务，亦都系准备好去遵守证监会准则嘅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咧，提供合理足够嘅时间就等佢哋去到申领牌照同埋检视修订佢嘅系统咧，同埋监控嘅措施啊嘛。咁当然啦，即系头先我都有引述到佢系要符合即系一系列嘅条件啦。咁但系由一个即系你完全冇监管，咁跟住你要一啲人领牌，但系跟住你又俾一啲嘅人士有一个一年嘅过渡期，但系你又可能公众未必知道到底边啲人系符合呢个一年过渡期嘅资格，呢个会唔会系一个问题咧？ 啊！呢個絕對係個問題嚟嘅，即係我都感覺到啦，即係譬如你作為一個監管機構咧，尤其是係呢個證監會啦，你要保護咧投資者嘅利益噶嘛。咁既然係立法嘅話咧，其實我哋成日都想啦，嗰啲機構啦，每年提供年報啦，我哋講嘅係要披露啦啲事實啊。咁但係而家咧，就似乎咧就冇披露嗰啲事實喎，咁即係你就嚟俾個牌佢噶啦，咁你可能都唔俾牌嘅，咁但係佢係做緊一個行為，佢係入咗紙，希望申請，而你係接受咗咧，佢咧係申請嘅，你咪話俾公眾聽咯，佢只係一間咧我接受咗申請嘅公司， 佢未必咧可以咧係即係合規嘅喎、哦。咁但係啦，你哋自己執生啦咁樣。咁呢樣嘢咧，佢就冇做到，冇做到咧就似乎就同我頭先講嗰個論調啊，保障投資者利益啦，呢個係一個啊，即係證監會嘅一個首要嘅一個工作嚟噶嘛。佢冇做到，咁所以我就唔覺得咧唔披露咧。啊，即係當然啦，有好處有唔好處啦，但係唔好處就多過好處咯。 嗯，因為證監會嘅講法就係話，如果係公布申請者嘅名單咧，會令人誤以為呢啲機構咧已經係受監管同埋可信賴啊。 咁你依家一樣都係以為佢有牌，咁即係結果都一樣啫。 嗯， 係咪啊？咁你係你即係你，我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合理嘅解釋咯。我個人嚟講啊，我唔可以代表任何人。 嗱，睇翻啲錢咧，就雖然證監出咗聲啊。但系 JPEX 咧都唔系善男信女嘅，佢都反击就话：喂，你证监对我有唔公平对待，破坏紧嗰个市场秩序，即系觉得我哋仲喺度一直正常运作嘅，点解你一下子咁重手，即系打击我哋嗰个正常运作？你见佢都仲出紧声明，话我哋其实系可以俾啲投资者可以啊赎翻啲钱嘅，所以其实就睇到。即係證監呢一次嗰、那個，即係發出呢次嘅警告，起嘅作用係咪未如理想咧？而呢間公司仲可以即係強辯就話，即係受到不公平嘅對待。 哦，呢、這個絕對係㗎啦，佢個即係社會嘅教育啦。咁、呢個就唔係真係即係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嘅情況嚟㗎啦。即係一號都唔去做嗰個監管。一落地監管咧，就嚇走曬所有嘅呢、這個啊，我哋嘅營運商。 嗯， 啊，即係其實大家咁講啦，我哋係要做虛擬資產交易中心，講啊講得漂亮嘅、其實我哋本來都已經係㗎啦嘛。 嗯， 只係你一立法之後，你趕走曬，即係好比咧以前啊阿里巴巴要嚟香港上市，咁、你咧就話同股不同權唔得嘅，就趯走曬所有嘅啊我啲創科嗰個股。咁跟住就發覺啊，唔係㗎，原來真係要同股不同權都 OK 㗎。咁又改例啦，收例叫佢哋翻嚟。咁而家呢次情況係一模一樣嘅，落咗個好辣嘅個要求，又唔俾人哋做零售啦，又唔可以即刻咧有二次買賣啦，咁啊即係你趕客佢啫喎，趕走咗啦，而家又叫佢翻嚟，咁你咪有個即係真空期啦，令到咧我哋個法例咧就唔係健康咁一步一步咧去改善，而係咧就俾到咧一個空隙咧。一啲不法分子咧，利用呢個真空期咧，就做咗呢啲不法行為咯。 其實陳家豪，你頭先講到監管嘅漏洞啦，嗱，咁今次咧喺成個案件當中咧，有一啲嘅被捕人士咧就係OTC 嘅店主啊，即係嗰啲嘅即係虛擬資產貨幣兑換商啦嘅店主。如果我睇翻咧，即係而家網上咧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兑換商叫場外嘅兑換店嘅人咧存在嘅喎。佢哋其實好簡單嘅，即係甚至有啲市民你透過可能一啲電子錢包啊等等咧，去到嗰度跟住你就話。买虚拟币咧，你已经可以即刻买到嗰一只嘅虚拟币，即系转咗落你度。其实而家香港对于呢啲 OTC 嘅监管咧，你觉得系做成点样，或者系需唔需要有进一步嘅调节咧？ 绝对需要嘅啊，可能大家都唔系咁觉得系一个好大嘅问题，但系我好多年都讲嘅，香港嘅而家嘅金融监管咧个体制咧系将咧监管银行嘅。就係、是、落入呢個金融管理局嘅手，監管咧呢個證券嘅就落咗喺啦呢個證監會嘅手啊。咁你分得好清楚嘅啊，本來都幾好嘅，但係一去到咧虛擬資產咧啊，你又唔似咧係銀行入邊啲產品，又唔似咧呢個咧證券產品嘅時候咧，咁唔知邊個監管啦咁啊？喺立法過程中咧，佢哋分到啦。啊，我原來咧就係、是、支付類嘅穩定幣咧，就係、是、金融管理局去管嘅。一般嘅呢啲即係虛擬資產咧，例如係 Bitcoin， 例如係呢啲譬如話呢個叫 JPC 咁樣咧，就理應咧就係、是、SFC 監管嘅。好啦，去到咧呢個酒店咧，本來咧係海關啦去監管佢哋嘅，佢哋咧就係、是、點樣監管咧？現金換現金啦，香港港紙換人民幣咁啊，監管到咯。但系呢個所謂嘅穩定幣 USDT 咁係咩嚟嘅咧？咁啊又唔係 SFC 去監管到，而家金融管理局未立法，咁佢哋咪變咗即係三不管咯？ 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一般嘅市民大眾用現金去買咗一個 USDT 咧，係合法嘅。如果提供呢個服務，咁但係問題係佢有冇咧係教唆又或者提供一個服務咧，即刻將呢個 USDT 轉咗做 JPC 咁樣咧？咁咧JPC 咧係 SFC 喺6月1號之後咧係要求一定要咧持牌機構咧先可以提供嘅。而家你冇提供，即係冇牌啊嘛，咁我可以拉你咯。 咁但你觉得如果真係要呢啲嘅即係兑换商呢都要監管嘅时候，其实应该係歸边度去到監管返呢？因为刚才你都所讲啦，牵涉到几个机构嘛。 咁你要歸咩产品啦？如果你走去买啦呢个稳定币嘅话呢，就应该啦就係金融管理局監管嘅。如果你係走去用稳定币转做啦呢个可以资产，即係 cryptocurrency 啦，用英文或者叫 crypto asset 啦，欧盟叫做。叫加密资产咧，嗱咁咧呢类咧就应该咧就系证监会监管嘅。 嗱呢件事都几复杂啦，警方高调即系拉人调查，你自己作为专家咧就觉得警方喺呢方面商业调查科有冇足够嘅即系专业人士咧可以查得到呢类咁嘅案件咧？ 努力紧噶啦，其实佢哋最初即係同政府各大部門一樣咧，其實係冇乜呢類嘅專才嘅。咁佢哋嗰個而家嗰個資源咧，唔係好夠嘅，據我所知。咁啊，仲有就係佢哋好被動嘅，即係其實你個法例咧，都頭先我哋講啦，都唔係好清楚嘅時候咧，要佢去執法咧，其實佢咧都有啲困難。咁所以咧係滯後咯。六月一号立法去到而家咧，先至可以立法拉人。 系陈家豪，仲有一分钟，好快地想问，其实香港发展虚拟资产嘅步伐咧，你睇起上嚟会唔会太快咧？2018年证监会先至首度引入咧虚拟资产监管框架，就系俾专业嘅投资者参加。去年12月有一个虚拟资产嘅 ETF 咧系去到出现，咁然之后今年6月1号就话规管交易平台，会唔会太快咧？ 概括講咧係太慢，只係咧我哋太遲起步啫。即係臨到聽日考試啦，你先至琴晚去讀書，咁你點樣考到啊？應該就係一個禮拜前、一個月前啊，已經啊開始去讀書啦。而家係去到呢一個咁嘅情況啊。咁仲有就係金融管理局趕唔切啦，佢個時間監管呢個穩定幣都未落地，你就要咧發牌啦。咁咪出現而家呢個現象咯。 即系各个环节嘅配合，多谢晒你啊，陈家豪，倾到呢度啊，唔该晒。陈家豪咧系香港数字金融协会联席会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文卓飞。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咁文卓飞刚才咧，我哋就同咧系陈家豪啊，佢系香港数字金融协会嘅联席会长啦，就讲咗好多咧今次事件啊，到底会唔会对于香港发展呢啲虚拟嘅资产咧嘅信心咧系受到打击咧？咁同埋即系发展进一步受到打击咧？其实佢讲一样佢会有一个评论咧，就系觉得香港其实喺个监管步伐上面咧唔系。唔系太快，而系发展得太慢。咁所以系啦，即系佢头先个说法就系话，因为发展得慢咧，咁所以变咗就有啲嘢可能系大家赶唔切，但系你就已经开放紧个市场啦。 系同埋几个部门之间个沟通够唔够啊？都系一个问题啊，都要好好检讨噶。 咁当然啦，除咗系话即系唔同嘅部门佢嗰个规管步伐到底系点样之外咧，另外一样我谂都相当之重要嘅嘢就系、是、究竟投资者佢哋认唔认识呢一啲嘅加密嘅货币或者呢啲系虚拟资产系一个乜嘢嘅本质先？即系究竟系乜嘢情况之下你先至会有机会受到保障？边啲系冇机会受到保障？同埋当市面上去发展出嚟嘅呢啲嘅虚拟资产咧，或者个种类或者虚拟货币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咁我哋点样认清边啲先至系一啲叫做即系稳健而可靠嘅投资咧？这个可能都是另一个很高深的问题。 个个都只是听网红讲解，这些人也都有些 既得利益嘅，所以就更加要小心啦。啊，你听你信赖嘅网红系咪真系可信呢？咁， 嗯，18721有咩睇法呢？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有位听众蔡生，蔡生你好， 蔡生好， 你好， 你好，蔡生系有咩意见呢？ 其实都想就住今次嘅事件都有少少意见想讲下嘅。 系 咁，其实头先都有听主持人讲，就话可能香港就系个步伐系慢咗，其实都认同嘅。因为其实如果系一个发牌制度嘅话，咁其实好似今次嘅事件咁样啦，咁其实除咗发牌制度，究竟仲要規管到呢啲嘅平台，呢啲加密貨幣嘅嗰啲嘅平台係要係可以提供一啲咩服務呢？咁其實我都唔係好了解今次事件嘅，咁但係都有接觸到一啲皮毛啦。咁其實最主要就係、是好似佢呢個 JPEG 就有一個 20% 嘅一個類似定期嘅一個嘅投資咁啊，俾人可以去 join 咁樣啦。咁其實我覺得。今次呢個 20% 咧，其實都幾吊鬼嘅，因為其實咧 20% 咧話高又唔係好高，話低又唔係好低。如果對比翻呢個銀行定期嘅存款，咁同埋再加上即係可能加密貨幣一貫都大眾都會覺得啊，可能有少少風險啊，咁所以呢個 20% 其實都可能會喺佢哋嘅心目中有一個合理咁樣嘅印象啦。咁所以其實如果要規管嘅話，咁其實有真係可能有一籃子嘅東西係要做啦。咁究竟規管佢哋可唔可以做呢啲咁樣嘅發行者嘅一個幣啦？咁再掛鈎一啲嘅產品落去。咁其實今次最大一個影響就係，我覺得就喺呢個咁嘅產品上面啦。咁如果可以做到一系列嘅配套啊，佢哋可以提供啲咩服務啊？咁證監又可以做一啲乜嘢嘅 regulation？ 咁我覺得其實係可以加快咗香港喺呢個加密市場一個或者係 Web 3.0 嘅一個嘅地位咁樣咯。 你有冇投資啊？請問？ 我就冇投資呢啲嘅，因為其實一睇落去其實都唔合理啦。係 啊， 同埋頭先位專家都有講過，其實呢個 20% 咁佢係有一個咩基礎去提供呢個利息俾個投資者呢？咁佢呢個 20% 竟可以延續去幾耐呢？咁所以其實都引申個問題，就係咁證監會其實點解佢要呢個時候先出聲呢？其實我自己就猜測啦。咁其實證監會一早都會睇到一啲端倪咁樣嘅。咁其實證監會究竟應該係早啲出聲啦，還是其實係依家先出聲啦？咁其實依家出聲都係有個好處嘅。咁當然係令到少啲人去即係變成苦主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係咪應該要早啲出聲呢？咁呢個其實我自己都會有個疑問喺度嘅。 嗯，好啊，多謝曬你蔡先生嘅意見嘅嚇，電話號碼18731，有啲咩意見咧可以繼續打嚟發表嘅。 一台玩遊戲。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淑梅啊。 50年后的主持人叫什么名字？ 三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 以下哪一个香港电台第一台节目是车淑梅主持过的呢？ 我会在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IG RTHK Radio 一同大家玩一台二特问，大家记得 follow 啦。 一管杂气，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喂，江卓儿，今个星期四下午1点，佢哋嚟精拎一点啊？ 系边个？系边个啫 ？Hello， 我系李慧思，我会分享运动员生涯嘅点滴，仲会请埋佢。 我系榕树恒医生，我会同 Sarah 一起讲下运动医学，大家记得留意啦。 精拎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今次嘅 JPEX 嘅事件啊，吓凸显香港咧喺发展呢啲嘅加密货币、虚拟资产嘅时候，有啲乜嘢嘅问题咧？又或者系应该有啲乜嘢需要去检讨同埋调节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咁刚才文卓飞都讲啦，即系讲过啦，我哋其实而家咧香港有一个新嘅发牌制度咧，就系6月1日之后生效嘅。咁有一啲公司咧，个交易平台咧，佢哋都已经系获得发牌嘅。咁我哋就请嚟其中一间咧，都系有获得发牌嘅，就系其中一间数字资产平台公司OSL 嘅财务总监啦，阿胡振邦喺度嘅。胡振邦你好， 先生好， 系各位好， 你好吓。嗱，首先咧，可能公众会问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你哋做一个嘅交易平台嘅时候咧，点样？我哋成日话，即系你要知道你嘅客户究竟系点样啦。咁作为呢啲嘅加密货币嘅或者系数字资产嘅交易平台，其实你哋点样去确保或者系知道嗰一位嘅投资者佢其实系拥有足够嘅知识或者系风险承担能力，系可以去加入呢个嘅加密货币嘅市场咧？ 嗱，其实喺香港嗰个监管嘅框架嚟讲咧，其实监管呢啲受二牌嘅数字资产平台咧，嗰、那個方式咧係比較接近券商嘅，係啦。咁意思話咧，喺香港你喺呢啲持牌機構嗰度開户咧，其實嗰個 KYC 嘅程序咧係好似喺券商開户口咁樣。咁當然你需要你有你嘅證明啦，你嘅資金來源啦，你嘅財富等值啦。咁如果你要參與去買賣數字資產咁樣咧，咁其實對於散户嚟講，佢哋需要填经过一个测试去证明佢有足够嘅知识啦，先至可以完成嗰个开户嘅程序。咁当然佢亦都要系喺香港有银行户口啦，可以入金出金啦，亦都喺入金出金过程可以用啲第三方嘅人去代理啊，去帮手去入金咁系唔得嘅。系啦，咁所以呢啲方式咧，其实同传统金融嗰个世界咧系好接近，亦都有多传统金融嘅保障咧。喺香港持牌嘅数字资产平台咧，其实都系具备噶。 嗯， 即系都要做一个问卷啦，好似我哋嘅银行想买啲投资产品，都问得好小心，究竟你可唔可以接受啲高风险嘅产品？你要答晒满足到佢，佢先够谂俾你做噶。 是啊，你答晒之后呢首先你嗰个测试一定要通过啦，咁二就係话你个风险接受程度呢，我哋都有个测试。 嗯。 係啦，咁就要确保你係可以承受到对应嘅风险啦。咁係啦，同埋即係你嗰、那个财富值其实都会有一个 declaration 咁样。咁呢如果你嗰个数资产占你个财富值太多嘅话呢，咁我哋都有啲相应嘅措施去控制个风险嘅。 今次的事件呢都会涉及到一些叫做即是场外的兑换商啦，场外的虚拟资产货币兑换商，即是 OTC。咁因为他们现在就不受监管的嘛，咁但其实都网上都有不少的广告呢，就是你都比较轻易地就可以透过你的真实的钱呢去买到呢这些虚拟货币。其实你们作为其中一个的交易平台，你们认为这些的兑换商应唔应该都纳入去规管之列咧？ 其实呢个系一个依家系一个可以话系未受监管嘅地带啦。咁你作为即系一个金融中心嘅话，喺数字资产嘅市场，你有一忽系冇受监管嘅话咧，咁我哋可以当佢做一种漏洞系啦。咁如果香港嗰个监管嘅框架可以更加inclusive 咁样去包括埋 OTC 嘅话咧，咁对于投资者嘅保障咧，一定系会更加多嘅。咁对于我哋呢啲合规嘅平台咧，其实系唔需要用 OTC desk 咧去入金出金嘅，因为咧持牌嘅机构咧喺香港嗰啲银行，甚至喺外国嗰啲银行咧，其实开户咧都冇乜难度。啊，喺香港有好多银行系可以帮持牌机构咧开银行户口。咁佢哋嘅客户咧，系可以經過香港嘅銀行咧去入錢、提錢，咁咧所以就唔需要經過街邊嗰啲 OTC desk 找換店嘅。咁 咁但係點解即係最近呢啲事件會經過呢啲 OTC desk 呢？主要因為大部分嗰啲全球各地一啲海外嘅一啲非監管嘅平台呢，其實喺銀行開戶係好困難。基本上冇咩銀行願意幫佢哋開。但係咁嗰啲客户咁佢哋要入錢啦，要出錢嘅時候呢，就好多時候就要經過呢啲 OTC desk 咁集換點咁樣。但係今日即係嗰啲 OTC desk 佢哋嗰個反洗錢嗰個程序啊，佢哋 KYC 嗰個過程啊，係咪跟足即係傳統金融嗰個水平呢？我估就大部分都未必啦。 嗯，甚至即係其實呢一啲嘅即係 OTC 佢哋會唔會做你頭先所講嘅一個即係客户嘅資格嘅審查，唔好叫資格審查啦，即係總之係幫個客户去評估下佢哋係咪有能力承受呢啲風險呢？其實而家都冇規定㗎喎，即係基本上佢哋係唔需要做呢啲嘢都可以接受一個客户去兑換一啲嘅加密貨幣㗎喎，係咪？ 是啊，我相信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咁大家即係可以留意一下，其实街边都有好多呢啲trading desk 啊，打换店啊咁样嘅。有唔少都淨係需要提供个身份证呢，咁就已经可以做交易嘅。 係 啦，咁你话佢哋有冇 check 嗰啲客户嗰啲背景啊咁样，我喺似乎好多都未必一个好严谨嘅过程。 嗯，头先讲到呢，就係你哋都要对个客户嘅背景去承担风险嘅能力呢，要即係了解咗先啦。咁但係譬如去了解嗰个客户嘅承担风险能力嘅时候，究竟会考虑啲，即係嗰份问卷会考虑啲乜嘢嘅因素呢？譬如年纪会唔会係其中一个嘅因素呢？因为毕竟呢，即係加密货币都会牵涉到一啲可能比较複雜少少嘅概念，或者是甚至一些是背后科技的概念，会不会都考虑他的年纪是不是真的承担到这一类的投资呢？ 年纪 是其中一个因素啦。他的财富水平啦，他的财富入面的那个分布啦，还有他在那个数字资产市场 的交易的历史啦，即系有冇喺呢个市场度，即系积累咗一啲交易嘅经验啊？系啦，咁亦都会通过一个一个问卷啦。其实即系个问卷，即系有啲问题，同埋就系俾你有啲 multiple choice 嘅答案咧，咁就去测试下嗰、那个投资者有冇一个基础认知市场嘅能力。系啦，咁所以呢啲其实都系喺个开户嘅过程当中咧，系会考虑因素啊，咁亦都会影响到咧佢哋可以交易嗰个金额嘅水平。 嗯， 呢次个事件焦点就系网红嗰个推波助澜。我想问一问啊，胡生，你即系点睇 JPEX 佢咁识利用一扎网红？呢扎网红都有可能几十万粉丝嘅，咁好快就开拓到佢哋嘅业务。即系呢种手法，你有啲咩评价呢？ 其实我睇呢度就有一啲海外嘅平台啦，就利用咗一啲譬如所谓法律啦，因为其实一直都喺香港咧有好多海外为基地或者海外营运或者甚至系完全冇 office 嘅交易所咧喺香港嗰度经营，咁佢哋其实好多时咧，你系揾唔到佢哋嗰啲负责人啊，佢哋个 office 喺边度啊？你佢喺边度注册你系唔知嘅。咁佢哋嗰个经营方式咧，好多时系经过一啲本地嘅支付代理啦，或者系经过一啲网红啦、KOL 啦去做，或者一啲传销嘅方式咧去拓展佢哋嘅业务。咁所以变咗咧，好多时嗰啲投资者咧，佢哋唔知道佢哋面對嘅風險係乜嘢？再精明啲咧，即係有啲平台，佢可能話自己攞咗牌，喺外國唔知邊啲地方攞咗牌。但係你去到開户嘅時候咧，你同佢開户之間嗰個法唔睇咧，就未必係佢講嗰個有牌嘅法區咯。係啦，咁其實有好多情況之下咧，你好多投資者佢可能以為係。摆钱落去呢啲平台，就係话呢啲钱我係存放喺度，你係当我装住先嘅啫。但係其实呢到底呢个係一个即係信托嘅关系啊，还是係一个借钱嘅关系啊，还是係 点样嘅关系呢，其实我相信大部分投资者呢就未必知道。但如果你喺好似 OSL 呢啲即係合规交易所呢，其实呢个关系好清楚，係呢、這个信托嘅关系。就是个平台呢係帮啲客户呢係持有呢啲资产。咁呢所以就算係个平台出现咗啲咩问题都好呢，其实嗰啲客户呢最差嘅情况都係攞返啲资产走啦。咁嗰啲平台嘅资产呢绝对唔会话同嗰啲客户嘅资产捞埋一起运用。咁、但係喺呢啲呢啲非监管嘅平台又喺香港度营销啊咁样。咁好多时候呢佢哋平台资产同客户资产呢係未必分到开啦、啊。甚至係一啲比较差嘅情况、就係话可能有挪用资产嘅情况啦。过度供光啊，流动性不足啊，甚至再差啲就係卷款潜逃啦。咁唔係只係香港呢，即係全世界各地数字资产呢喺上年其实都有好多啲咁嘅风险事件。咁呢啲其实我哋觉得喺个传统金融个世界呢，我哋过去都见到呢啲咁嘅老嘅旧嘅问题。但係呢点解会喺数字资产会有特别多嘅爆发呢，其实因为绝大部分过往嗰十年呢个市场增长实在太快。但绝大部分嘅交易同埋托管呢其实都系一个冇监管嘅情况之下发生。咁所以呢啲咁嘅旧嘅问题就喺一个新嘅资产嘅世界嗰度呢就频频发生同爆发。咁所以亦都话即係监管呢係喺数字资产世界係非常之有必要。 大概咗一分钟左右啦，我想问即係今次事件你觉得对于香港发展数字资产嘅影响会系点样呢，同埋你认为监管系咪需要再进一步收紧。 其实喺我相信监管机构即系经过呢啲风险事件之后咧，喺佢哋审批新嘅牌照嘅时候咧，肯定系会更加严谨，去确保咧嗰啲投资者嘅保障会唔会到位？包括即系客户资产同平台资产分开啦，系咪买足够嘅保险啦？KYC 同埋即系反洗钱嘅程序有冇做好啦？同埋个系统嘅安全性同稳定性系咪可以确保？其实要做到呢点咧，其实个门槛都相当之高。咁我相信即系监管机构肯定系会更加严谨咁样去喺申请牌照嘅人同埋现有牌照持有人系咪具备呢啲能力咯？咁但系至于对嗰个监管嘅范围咧，我相信都会继续咁样去扩大啦。因为啱啱讲到有啲领域其实未 好，好多谢你， 多谢胡生，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总统普京会见访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时表示，他接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他下月访华的邀请。另外，中国、俄罗斯及蒙古在莫斯科举行三国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晤。王毅、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恩克巴亚尔出席。王毅表示，东北亚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亦都是全球安全热点集中的地区之一，蕴藏重要发展机遇，亦都面临严峻挑战。三方要继续发挥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作用，深化政治互信，充分发挥互补优势，加快推进中俄盟经济走廊建设，为三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机场倒破两个网上出售怀疑冒牌月饼的平台，检获49盒怀疑冒牌月饼，估计市值大约16000元，三个人被捕。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周丽文说，该批怀疑冒牌月饼涉及两个品牌，正货和怀疑冒牌货，在外观上有八成相似，其中一款品牌的月饼正货的包装盒有明显凹凸纹，但怀疑冒牌货的包装盒一些位置只属于平面印刷。在售价方面，两款怀疑冒牌月饼的价钱大约是正货价格的7至9折。周丽文说， 海关已经将这些货品送交政府化验所化验，测试当中会否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香港及内地的警方联合捣破一个跨境假证集团，本港警方拘捕10名男子，包括31岁集团主脑，他们涉嫌使用假证件申请实名制电话卡，警方检获伪造身份证、电话卡及银行月结单等证物。警方表示，警员在今年7月至9月乔装买家，发现集团主脑是居于深圳的香港人，在一间本地电信服务公司工作大约半年，不排除他盗用公司客户资料。当集团收到订单后会通知主脑，主脑利用快旅或盗用资料草拟假证及文件内容，在内地制作假证，再利用自己的电信服务公司职员身份作电话卡实名认证。另外，内地警方在深圳及湖南共拘捕三男一女，并在深圳捣破由集团操控的制作假证工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青马大桥咧系有紧急维修，往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龙尾系过咗吸水门大桥，青屿干线下层嘅行车道咧现已开放，而半山罗变神道塔树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近住英华女学校来回方向全线已经重开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咁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到浙江街；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往狮隧同去荃湾，龙尾到新光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往湾仔方向近大会堂一段系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碧街；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龙尾到界限街桥面；太子道西来回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至到御港湾系车多繁忙，而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彩虹村系有水务急收，快线封闭，龙尾到黄大仙中心；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去到丽业街；而尖沙咀方面，梳士巴利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永安广场；而九龙公园径往梳士巴利道车龙系去到广东道近住戏曲中心；连翔道往柯士甸道咧，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系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青衣南桥落车去葵芳，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腹有诗书气自华， 一分钟阅读， 阅读是一种温暖，是一种世界向你的问候。 阅读就是同书的相遇，他是一个好老师，又是我的好朋友。 阅读是既可以增加知识，亦是乐趣。 一分钟阅读，和你一起翻阅好书。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 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行政长官会在十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一起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文卓飞。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嘅。咁啊，文卓飛，剛才咧我哋都討論啦，有關於 JPEX 事件咧所引起嘅一啲即係一連串嘅一啲嘅問題啦。咁當中亦都涉及到咧監管嘅問題。咁啊，監管咧唔單止係講緊嗰啲嘅交易平台之間嘅監管啦，仲有冇啲咧而家基本上都係市場參與者。咁但係呢佢哋就未受監管，咁呢啲係咪都應該列入去監管之列呢？其實呢啲市場參與者呢可以好多喎，譬如包括咗頭先我哋所講嘅一啲嘅虛擬資產貨幣兑換商，即係叫做 OTC。咁但係另外呢，譬如你頭先所提到嘅一啲叫做即係有影響力嘅人士或者網紅 KOL 呢，可能係咪都需要就監管呢？ 我哋傾傾啦，可以 係啦。嗱，咁電話號碼187231啦，咁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就系香港财务策划师学会嘅主席咧，阿谢宇康喺度啊。谢宇康你好， 系你好， 系阿谢宇康。首先，我谂第一个问题咧，就都会系想倾翻咧有关于投资者嘅教育嘅问题啊。嗱，如果我哋睇翻咧成个虚拟资产喺香港嘅发展啦，咁当然如果数翻个政策咧，可以由2018年去到数起嘅。咁但系如果数翻咧，即系虚拟资产政策宣言系用一个比较拥抱嘅方式咧去发展虚拟资产咧，都系讲紧旧年嘅10月31号，然之后年底咧就已经有一只虚拟资产嘅 ETF 咧系可供买卖啦。今年6月1号咧就交易平台都需要系领牌规管啦。咁但系与呢个步伐嘅同时，我哋嘅投资者教育到底系做得足唔足够咧？政府就话即系主要咧，证监会都话咧，主要系透过即系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啦，去到做呢啲嘅投资者教育嘅信息嘅。咁但系你觉得其实我哋做得够唔够呢？ 通常我哋喺香港咧，一讨论投资者教育咧，我哋永远都系觉得唔够，因为咧一开始咧，我哋要涉及我哋所针对嗰、那个投资资产咧，佢所涉猎嗰个群众有几大啦。咁、今次我哋讲紧系虚拟资产，咁最初咧可能虚拟资产咧，其实喺好多年轻人嚟讲咧，可能佢哋比较认识比较多啲嘅。咁視乎你個虛擬產品嘅設計啦，個普及性有幾強啦，定係啲即係譬如係入場門檻好低嘅產品，公眾化啲嘅產品咧，咁我相信個教育係需要做得比較廣泛啲，同埋比較詳盡啲啦。咁就住今次嗰、那個即係你話喺香港發展虛擬資產嗰個部分，嗰、那個投資者教育夠唔夠咧？嗱，咁海外市場其實都發展咗好幾年㗎啦，咁只不過就可能有相關嘅幣值喺外國即係進行交易啊，喺一啲未規管平台裏邊咧都講咗好多年啦。香港就有個比較有個藍圖。有個比較有路線圖啲嘅發展路向啦。咁正如你啱啱所講，係我哋係經過投委會咧，其實係做咗好多類型嘅一啲即係投資者教育嘅一啲片段啊、推廣活動啊等等咧，同埋喺就住喺佢推出嗰個文件之後咧，因為香港有幾隻嘅虛擬資產嘅上市產品喺香港推出啦，之前咧其實亦都有特別要求咧嗰啲發行人咧。去做特別多嘅一啲市場教育嘅，咁但係除咗喺政府呢方面比較即係做一啲市場教育之外咧， 永遠都係咧，我哋話市場主導去做呢啲教育好重要啦。咁第因為咧，即係喺香港，我哋今年話喺個新法例之下咧，喺年頭我推出咗一啲上市產品啦。咁但係上市產品咧，咁始終係一啲我哋叫做係俾投資者自己自行決定去做買賣產品啦。咁好多時咧做呢啲嘅公眾教育咧就比較我哋話你可以話叫做好主動或者話叫好被動。你有關注到咧，你就覺得佢做好多主動嘅教育嘅。如果你冇關注到咧，可能你就冇乜點去留意翻佢啲資訊啦。咁但係咧就變咗就冇一個叫做銷售嘅渠道，就唔似話你好似話喺其他金融機構所銷售產品咧，佢有責任去同你做教育，同埋咧去審核翻啲投資者究竟有冇相關嘅經驗同埋知識咧，去先行決定去賣嗰個產品。因為上市產品咧係投資者自己自行決定嘅。 嗯，但係譬如講到呢個投資者本身自己嘅責任又喺邊度咧？我哋剛才亦都同一間咧係已經領咗牌嘅交易平台咧 OSL 啦嘅財務總監傾過啦，咁佢就話即係佢哋咧都好似傳統嘅券商咁樣嘅，都要做一啲即係同個客户咧做一啲嘅問卷嘅，咁樣瞭解佢哋所能夠承受嘅風險啦，甚至佢哋自己嘅財務狀況啦，先至去睇下係咪可以即係接納佢嗰個開户啦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譬如當做呢啲開户嘅時候，可能其中一點就係考慮，喂，你究竟有冇投資呢一類嘅數字資產嘅經驗啊？依加密貨幣嘅經驗，嗱，可能有啲人就話，我有經驗啊，我係一個即係都玩咗幾年噶啦。咁但係參與咗幾年，係咪又等於佢真係認識，又或者係甚至足以了解個風險咧？咁呢度其實你覺得，如果用一個個人角度，我哋作為一個投資者本身，應該要自己點樣承擔翻個責任，或者點樣去評估自己係咪究竟係咪應該可以投入到市場咧？ 用翻我用少比較啦，我又比較翻香港經驗同埋新加坡經驗啦。香港咧，可能你一般喺券商咧開户後咧，就即係一般做客户嘅背景審查嘅時候咧，就一般就即係瞭解咗你大概風險承受能力等等啦，財務狀況等等啦。咁但係對個別嘅產品咧，未必有個別嘅資訊。咁因為而家譬如經好多譬如銀行啊，好多金融機構銷售唔同嘅較複雜產品咧，其實而家現行機制咧都需要做額外啲問卷嘅。舉個例，甚至可能要俾個 test。要俾個測驗你做嘅，可能要俾啲問題，你一定要過到或者話合格到幾多條咧，先證明你即係唔係話你有經驗嘅講咧，就證明你識係真係要做個 test。咁新加坡咧，佢哋叫做當地嗰個做法唔同啦，佢哋叫做較複雜嘅產品，我哋叫 sophisticated 嘅產品咧，係需要做啲即係呢類型嘅所謂知識問卷咧，去能夠證明你係即係你充分了解明白，而唔係話以往經驗咧已經你以為自己明白，但其實可能喺市場個產品一運作嘅時候咧。其實唔透過啲情景題咧，你其實好難明白到投資者其實自己自身明唔明白自己所面對嘅潛在風險咯。所以我覺得呢類型咧，係因為本身如果個產品係本身係交易所買賣啊，或者係透過啲所謂好似券商平台嘅個別產品咧，未必有嗰個額外嗰、那個即係嗰個 test， 好似啲銀行渠道而家銷售嘅較複雜產品現行嗰個銷售嗰個要求咯，一樣咁嚴謹。 謝志正，我想問一問呢次嘅事件咧，仲牽涉到嗰個傳銷嗰個性質。一睇翻都好多苦主投訴就話，都係俾人引佢去聽講座啊，跟住就話呢只嘢好啊，咁啊買咗咧又有咩好處啊？咁甚至連內地咧都有呢種即係傳播啊咁樣。咁你覺得呢個 case 唔係純粹真係投資產品嘅買賣啦？其实牵涉到传销，甚至透过名人去话俾你听，我赚几多啊咁样，所以就希望你加入呢个行业嘅。嗰、那个情况系咪比较复杂咧？你先。 我谂大家所针对个程序咧，系个手法嘅问题。佢手法咧系用咗好多我所谓 inducing 即系引佢落去去参与，去或者系喺有压力嘅情况之下去接受啊。原来好多人都接受，影响咗自己嗰、那个独立决定啦。咁呢个咧，我谂系要要归咎于另外一种，就系、是、好多时咧，投资者会做呢决定咧，都系受咗啲影响力。咁啲影响咧，其实每个人嘅影响力都唔一样。咁所以咧，你见到好多嘅国家或者地方咧。對一啲叫做點樣去我哋用咩人去引佢聽，用咩人去或者去推廣咧？其實咧 所謂我俗稱可能叫 KOL 啊，或者叫有影響力嘅人士啊，即係 KOL 可能我哋嘅中文嘅講得比較詳盡啲，就係喺網上有影響力嘅人啊嘛，係咪？咁之後咧，咩人叫有影響力咧？咁你有個定義咯。咁喺你見到喺啲先進國家裏邊咧，個定義寫得比較更嚴謹嘅。譬如喺我哋見到而家現行英國啊、法國咧，當地其實立咗例咧，係對啲喺當地有影響力人士咧。去推廣金融產品咧，係有一定嘅監管嘅。咁大家因為而家現行香港嗰個機制咧，咩人係受到最高度監管咧？如果我係持牌人咧，我反而就受到一個比較嚴謹嘅監管。咁啊，發覺嗰個持牌人出嚟做喺公仔商啊，喺唔同渠道講嘢咧，都要列明咗佢係持牌人啦、啊，受到咩監管啦、啊，有冇持有相關產品啦、啊，有冇利益衝突？咁但係倒翻轉啦，如果嗰個所謂有影響力嘅人咧，並唔係相關監管機構所即係喺系統之下所持牌嘅持牌人，咁係咪受唔到監管咯？咁仲係咪關呢個監管機構嘅事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而家我哋所其中一個好熱門，即係好熱切嘅討論嘅問題啦。 嗱、你講到咧外地嘅經驗啦，咁頭先都舉到英國同埋法國嘅例子啦。譬如喺法國嗰度咧，佢而家嘅做法就係話咧，你為金融產品做廣告之前咧，即係講嗰啲嘅叫做即係有影響力人士啊 KOL 啊，就必須要獲得咧一個叫做金融廣告負責任影響力計劃嘅認證。咁你要係答一啲嘅選擇題嘅，你要喺廿幾套嘅問題入邊咧，最少攞到75分咧，然之後先。才可以做到咧呢一类嘅推广嘅咁样，咁你要即系攞到嗰个证书啦，咁同埋咧就系呢个证书亦都唔系永久嘅，即系一年嘅啫，咁跟住下一年咧，如果你又要再继续参与推广呢啲金融产品嘅相关事业咧，就要再参加考试咧去换嗰个证书啦。而喺英国咧，佢哋而家倾紧嘅一样嘢咧，就系最主要就系譬如规范喺社交平台嘅营销方式，咁啊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啦，咁甚至系包括埋咧，你点样喺网上用嗰啲表情包啊，去到推销咧呢啲高风险嘅加密货币投资咧，都可能会受到新嘅制约。其实我想问，即系以英国同埋法国嘅呢啲经验，你觉得有边啲嘢系香港应该要去到做参考嘅咧？即系譬如你又话要啲KOL 去答问卷，即系攞到一定嘅分数先俾佢哋推销。咁呢个系咪一个真系可行嘅做法咧？香港嚟讲， 喺法国嗰个例子咧，佢背后有一个几深远嘅意义噶。第一，佢唔俾你盲目去代言。即係話呢樣嘢，我自己未試過，人哋俾得個酬金我 OK， 咁我就代言啦。咁啊，即當中一發生咩事咧，梗係唔關自己事嘅。咁即係呢個我哋都見到，唔淨止金融產品啦，好多嘅市場都出現咗呢啲問題啦。咁所以咧喺法國嗰個所針對咧就係唔俾你去做一個盲目代言，即係你要去做大貨啊，喺內地好興去推廣某啲產品咧，其實就即係。而家都開始出現咗啲行為上嘅問題啦，就係大家可能都唔了解個產品，所以我發覺嗰個模式咧係可以去減省咗一批經常都會話俾你知我係因為唔了解啊嘛，即係起碼杜絕咗盲目代言呢樣嘢先。咁第二咧，英國咧就係所去針對嘅所用嘅營銷方式嘅手法。有冇一個誤導手法啊？同埋就話而家其實你話嗰個人有冇一定嘅責任咧？我用一個比較好簡單嘅比喻，希望大家都明白。一個持牌人咧，佢有一個相關責任咧，係除咗係專業嘅一個守則之下嘅一個誠信嘅盡責之外咧，其實因為呢個人咧，我哋深信佢係有一個財務利益嘅關係啊嘛，係咪？即係但係甚至因為佢係間公司嘅代表，佢係財務利益關係喎，買得好佢梗係有利益啦，係咪？但係倒翻轉啦，一個代言人佢冇利益，佢冇收受利益咩？佢可能嗰啲重大過嗰個持牌人嘅，你記住可能係10倍甚至100倍。你見到而家聽好多啲即係坊間好多訪問，啲大貨嗰啲人好多係好富有嘅喎，咁即係你發覺係嗰、那個嗰、那個，如果大家所針對就係話係個有衝突，有一個潛在利益衝突，同埋潛在嘅有幾多嘅利益誘導，佢會有機會 inducing 人嚟去作出一啲有機會去即係虛假陳述啊等等啦，咁呢啲咧我覺得係如果用利益去做一個所謂量度嘅單位咧，呢樣嘢係存在嘅，我覺得係需要一個相關嘅機制咧，去令到呢班即係所謂代言啊網上 KOL 咧係聲稱唔係一個持牌人，甚至話俾你知佢係獨立添。甚至好多話俾你知，我係完全獨立㗎，我純粹講出自己嘅個人嘅點解能夠咁年輕嘅做到財務自由嗰個技巧啦，純粹係 係從心出發去分享，咁喺背後有冇利益，你好難去查察嘅喎。系咪佢冇喺任何地方持牌等等咧，就变咗一个我哋叫做一个真系冇办法去制约佢嘅行为嘅一个行为咯。 嗯，咁但系市场咧成日会讲一样嘢啊嘛，如果你讲管得太死嘅时候咧，你就会令到个市场冇咗活力啊嘛。咁中间应该点样攞到一个平衡咧？ 明白嘅。而香港即系我哋要所针对就系系市场发展同埋过度监管之间去攞平衡。但系如果大家我哋倒翻转嚟谂一样嘅，如果香港咧，我哋而家系作出啲即系譬如过度监管咧嘅嘢咧，咁最终咧嗰啲所谓销售手法嘅可能就移居咗海外。咁但系香港系一个自由城市咧。就是呢啲嘅所謂香港唔能夠攞到牌照嘅一啲或者呢啲嘅業務喺外國發生緊，香港人都能夠接觸到呢啲資訊㗎嘛，係咪？咁若果香港人係同樣係受騙，或者同樣係就係被誤導咧，但係喺外國發生，其實即係香港呢班香港投資者要去到海外做追蹤，其實咪仲困難，係咪？咁所以基本上咧，話點解就話我哋未必想用一個過度太嚴謹方法去杜絕曬呢啲嘢，我哋亦都希望透過一個有系統性嘅制度咧，係留翻啲機構喺度，希望佢有序喺度喺香港做營運啦。所以我覺得係喺呢件事裏邊咧，我會覺得係香港本著一個市場發展嘅方向咧，我覺得係佢所針對嘅比重咧，其實係都唔係話太緊嘅，我覺得係合適嘅，因為咧，所以點解佢用咗？佢哋用咗過渡期的方法去容許呢啲機構繼續營運，因為好多人話點解係要過渡期啊？點解要即係點解要即係俾？因為過渡期就係一個市場發展嘅一個手段嚟噶嘛。 嗯， 所以我覺得係已經係考慮咗將呢啲事件咧喺海外會發生，你追蹤咪仲困難？因為香港係一個完全自由資訊嘅地方咧，你唔能夠杜絕香港人係接觸咗更加多呢啲外國泛濫品嘅資訊嘅嘛。 譬如剛才你讲到关于协助推销那些人的监管，这些意见有没有跟可能是相关的监管当局都有交换过？ 我们 我们自己有专业学会，有非牟利专业学会，我们其实在几个月前我们在总会，我们总会有我们的行政总裁来到香港，其实我都有代表香港和总会也都去有约见香港的相關監管機構咧，我哋都有反映，我哋討論好多香港監管議題啦，一啲國際監管議題咧，其中一個議題咧，我哋其實就是真係幾個月前發生嘅，我哋討論緊香港現行好似對呢啲網上所謂 KOL 或者啲網上非持牌人士咧，嗰、那個現行好似冇乜即係框架去或者去做啲監管，其實需唔需要去考慮一下去收窄或者去修訂翻去理順翻而家市場上好似都有幾多呢啲嘅。即係所謂 KOL 嘅推廣嘅手法咧，咁我哋有討論過，佢亦都有即係表示過關注，咁但係當時咧未有一個好正統嘅藍圖咧，去同我哋分享到嘅，有即係有咩方法去收集緊嗰、那個即係一個對 KOL 嗰、那個言行啊，對有關即係推銷金融產品個手法有咩整體嘅嗰個監管嘅方法咯。 嗯， 因為譬如 YouTube 咁，你都限制唔到佢嘅，佢俾佢播，你都唔可以話投訴。要佢落架咁樣，呢、這個我哋即係始終香港影響唔到 YouTube 嗰個決定。咁另外亦都有個現象咧，就係、是、譬如 Facebook 依家好多啲廣告咧，就用咗啲名人嚟話教你投資，要你入群。所以其實依家成個香港嗰、那個信息嘅泛濫咧，都令人防不勝防嘅。我琴日先收到有一個朋友 send 俾我，又用咗一班。即係香港嘅即係投資者嘅名人，話可以開個群俾你參加，連我哋公司個名字都擺埋落去。 嗯， 咁覺得都去到一個幾泛濫嘅地步，就係防不勝防。 咁但係當然呢啲就有真有假啦。 係啦，係啦，嗯。 同埋咧，我諗其實咧好得意嘅，其實咧你喺嗰啲個別嘅社交媒體咧，你只要睇過一次呢類咁嘅。資訊咧，你以後會越收越多，因為咧本身嗰類嘅社交媒體咧，佢本身有人工智能嘅功能喺度咧，就係、是、佢發覺以為你有興趣睇咧，你睇一次咧，以後你差唔多每日收親，可能十個有九個資訊都係呢啲嚟嘅。咁、所以咧，你個感覺上係覺得收得好多，係因為你睇過一次啫。我想話俾你知，如果你從來冇睇過咧，你其實唔會收好多呢啲，你唔會收好多呢啲嘢嘅喎。即係證明你可能睇過一次半次咧，呢個就係一個即係人工智能嗰、那個。 那個功能 威力， 個威力有幾大，那個圈業有幾強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而家就係最重要。我覺得喺網上咧收到嗰類資訊咧，若果當然咧有人係真係利用咗，即係用咗不法手段去利用咗其他人嘅影響力去做啲手法，就呢啲就冇辦法。你有幾家嘅法律都會發生，因為呢啲係真係一啲所謂 fraud 嚟嘅。但係而家即係我覺得係而家反而咧係我哋作為一個小投資者咧，我哋針對緊咧喺不同嘅社交媒體咧。做分享嘅人好多人咧，因為佢係用一個言談嘅方法同你講啊，現在咧我只係同你個別去係真係完全獨立分享嘅，但係最重要係佢講佢自己聲稱聲明咧，我係做獨立分享，但喺背後究竟有冇收受其他利益去影響到佢嘅完全獨立嘅判斷咧？咁呢樣咧，其實如果真係有發生過咧，咁即係佢一開始嘅聲明就本身就唔係一個聲，本身就已經係錯誤啦，就本身已經係fraud嚟嘅啦。所以我覺得嗰個就係針對緊呢樣嘢，究竟而家突然間多咗咁多獨立人士，以前都唔講咁多喎，而家突然間多咗好多獨立，甚至有啲持牌人甚至而家除咗牌，甚至係即係不賴金融業好有名嘅人，而家突然間除咗牌，話俾知我做獨立方便啲喎。咁係咪就係睇穿咗法律嗰個漏洞咧？係原來係獨立嘅空間推廣嘅產品能夠推得更加廣咧，透過佢嘅影響力。咁呢啲我最後啲真係要自己去真係要睜大眼睛去睇清楚。 係最後就係要可唔可以好快好簡單地去答埋關於呢啲加密幣嘅廣告係咪都需要做規管咧？因為今次咧我哋見到佢之前喺啲地鐵嗰度咧賣曬廣告嘅。 其實依家原來香港咧，所有受規管嘅產品咧，譬如證監會屬下受規管產品咧，包括啲所有匯集投資即係基金產品咧，其實啲廣告咧係需要做 vetting 嘅，需要做一個審查機制咧。證監會列出咗好多指引，你要落咩廣告，要跟隨咩指引，啲方沙士要幾大啊，字體要幾大，其實有曬指引要跟嘅。咁所以若果已經係一個受規管業務，已經係一個譬如已經係發牌制嘅啦，佢所當即係佢相關嘅一個受規管產品咧，其實要落廣告咧，應該要跟埋 vetting 佢就係啲所謂自我審查制度咧，係因為要相關要跟隨。今次咧嗰個所謂一年嗰個過渡期咧，我就冇去細緻去睇究竟落相關廣告咧，係咪即時就要執行咧，定係連相關廣告都要一年過渡期？因為正常攞一個受規管產品廣告咧，全部落嘅字眼唔會爭題，因為大家跟足證監會指引去寫嘅字眼，唔會有誤導啊，連大細都唔能夠亂寫嘅。所以基本上咧，你話所以佢喺咩渠道去賣廣告咧，我哋係禁制唔到佢能夠賣得大型啲、細型啲咧，就唔係我所針對嘅範圍咯。 好多謝曬你，就要康傾到呢度啊，係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嘅主席有伍生，伍生你好， 係 抱歉啊，等咗耐，唔好意思啊。 局咧唔緊要，金融管理局佢可唔可以管到世界其他銀行，或者管唔管到香港嘅即係放債人咧？唔得噶嘛，因為佢哋唔係發牌，所以發牌咧係個基準嚟嘅。正如特首講嘅，你揾啲發牌嘅。不過咧，我就覺得你揾 KOL 嗰啲咧，其實你都產生個問題嘅，就係你根本管唔到佢，可能喺外邊啫嘛，係咪？所以咧，你要規管咧，就係喺香港收錢嘅。無論你嗰個所謂投資喺香港發生或者外地發生，你喺香港收錢，如果佢鼓勵啊講一啲即係 too good to be true 嘅，你警察就要去查佢噶啦。其實唔係等到而家噶啦，不過咧，我覺得呢個 Web 三咧 ，Web 三咧，大家即係 search 下。3.0 同埋加密貨幣咧，本身好有關係。有啲人甚至話啊，特首四月去站台啊咁樣，即係政府咧諗呢啲嘅時候咧，要諗清楚啲，唔好俾人當咗你係 KOL。 好多謝你，伍生。 多謝伍生。